第二集。 陆时琛又做了一个梦，那个梦发生在一间不大的屋子里，一家三口站在门前的玄关处，一个四五岁的孩子蹲在那儿，正用笨拙的手指系着鞋带，旁边的女人弯腰看着孩子说： 哎呀，小琛，你真厉害，昨天刚学会，今天就记得这么好啦。来，戴上围巾。 女人半蹲下来，把围巾绕到孩子的脖子上，然后在孩子的脸颊上亲了一口。 爸爸呢？ 男孩抬头看着身形高大的男人，偏过另一侧脸。男人年轻而俊朗，一只手拎着妻子的包，另一只手提着儿子的小书包，就这样蹲下来，看着等待被亲吻的男孩子，也跟他一样侧过了脸。 时辰，你亲爸爸一口好不好？ 好。 男孩一口答应下来，然后在男人的脸上亲了一口。男人发出爽朗的笑声，旁边的女人则笑得一脸的温柔。一家三口出了门，走下楼梯，男孩牵着爸爸的手说： 爸爸，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？ 很快，只要你听妈妈的话，爸爸很快就回来了。 我很听话。 渐渐的，三个人走下了楼，走得越来越远，笑声也越来越远。手指被轻轻的磨蹭和啃咬着，陆时琛一下子睁开了眼。 小刀， 陆小刀正在用头蹭着他的手，提醒他到了该起床出门遛弯的时候。陆时琛摸了摸他的头，坐了起来。这是一个全新的梦境，他的梦里第一次出现了年轻时的父亲陆承泽。 梦里的场景是真实的吗？弗洛伊德说，梦的材料是精神遗留物和记忆痕迹的结合物。按照这样的解释，这些梦应该就是我十岁前的记忆碎片。如今又一块碎片出现了，按照这样的速度，这一生能够拼凑出十岁前所有的记忆吗？ 陆时琛下了床，走到窗边，把窗帘拉开，看着不远处的市局，一夜无眠。 记忆好像过了很久，好像从没为我停留，我不想承受所有的痛，又不是我的错，不知道要忍多久，美好定在哪一个路口。 睡了一觉，梦招的烦躁并没有减少多少，反而想到今天可能要在局里见到陆时琛，他更是觉得相当的棘手。 这个家伙也不一定会来局里吧，这种金融精英应该日理万机才对，顾问大概率只是挂个名应付徐局的吧。 以往在局里值班，孟昭都会提前拿换洗衣服过来，但是昨天晚上大脑一片混乱，他只想着陆时琛刚出院，一旦有事他往市局赶过去会方便一点，至于换洗衣服什么的根本就没想那么多。孟昭看着眼前的两套衣裳，陷入到了两难的选择中。警服没洗，昨天晚上给边牧洗澡的时候折腾了一身水，此刻看上去皱皱巴巴的。至于陆时琛送来的这套衣服，倒是可以解一下燃眉之急，只要陆时琛今天不来市局。 局里没规定顾问要跟其他人一样按时上下班，发生了昨晚那样的事情，陆时琛说不定也会觉得尴尬，今天应该不会碰面吧。 孟昭把陆时琛送来的衣裳从衣袋里拿出来，都是陆时琛平时穿过的衣服， 烟灰色的衬衫和黑色长裤，那种若有似无的檀木香显得极为暧昧。 等等，还有一条内裤啊。 在看清上面的标签之后，孟昭松了一口气。 还好是新的没穿过。 换好衣服，孟昭从休息室里走出来。陆时珍一上午都没来警局，孟昭把精力集中到专案组的工作上，暂时不去想这件事儿。到了中午，孟昭自在了不少，他意识到陆时珍今天应该不会过来了，能够避免两个人碰面的尴尬局面，那是再好不过了。但是到了下午，孟昭又开始生出隐隐的担忧。陆时琛刚出院，身体还没完全恢复，一天没动静，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儿吧？这念头一冒出来，孟昭越发的担心陆时琛会出事儿，尤其是陆时琛的生命还受到过威胁，万一他单独出门。想到这儿，孟昭给陆时琛拨了一个电话，电话很快就接通了。陆时琛在电话那头问： 喂，什么事？ 得知陆时琛没什么事儿，孟昭松了一口气，但是随之那种尴尬又出现了。不能表现出自己在担忧对方的安危，孟昭有些生硬地问： 那个，你怎么没来局里？ 我以为顾问只在被需要的时候才出现。怎么，孟警官需要我？ 孟昭的脸色变了变，两秒之后他劈头盖脸一顿质问： 哎，我说这顾问是这么好当的吗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市局是你家吗？以后每天至少要过来报道一次，不来要向我请假，这是规定。 孟昭说完，没给陆时琛说话的机会，就把电话挂断了，然后他呼出了一口气： 果然是很尴尬，陆时琛也果然是经验丰富，他的语气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。 孟昭手指缩紧，他想到了那个叫乔玉的姑娘。 所以在乔玉之前，陆时琛还跟多少人有过这种关系？现在看来，陆时琛荤素不忌，受资本主义的腐蚀极其严重，必须得纠正过来。 玉湖湾距离市局很近，半个小时之后，陆时琛出现在市局。孟昭正倚着桌沿翻看着暗龙的口供材料，袖子挽到手肘，露出流畅漂亮的肌肉线条。刑侦办公室人进人出是常有的事儿，起初孟昭并没有发现陆时琛进来，但随之一个比自己略高的身影站在了他的旁边。孟昭感觉到不对劲，他从材料上一抬眼，陆时琛正站在自己面前。孟昭下意识地问： 那你怎么过来了？ 陆时琛神情自然，似乎昨天晚上的事情于他而言并不构成困扰。 不是要来报道吗？你说的报道是指我每天需要出现在市局，还是出现在你面前啊？ 出现在市局就行了。 案子怎么样了？ 提到案子，孟昭这才觉得跟陆时琛的相处自在了一点。他放下手里的那沓资料说： 吴威涵身上比较确凿的证据目前只有暗龙这一个案子，琳琅那个案子证据不太够，但也可以算上。至于疗养院地下室囚禁和赵彤自杀的真相，他还是不肯照。 毕竟背后有吴家一座靠山。 是啊，很难说单凭我们现在掌握的证据，吴威涵最后会得到什么样的惩罚。如果公诉时吴家义请到一个强势的律师，一口咬定吴威涵和疗养院地下室无关，那法院给他判的刑期，妈的，按照吴威涵这十年来犯的所有罪，数罪并罚，应该判他死刑才对。 就在这时，孟昭的手机响了，他拿过来一看，来电者是负责救治疗养院地下室那几个女孩子的程主任。 哎，程主任，有新情况吗？ 孟队，那个叫徐莹莹的女孩醒了。昨天半夜就有苏醒的迹象，刚刚彻底醒过来了， 你要不要来看看？ 他状态怎么样？ 能开口说话，精神方面也算清醒，只是腿部还受药物麻痹，暂时行动不太方便。不过再调理几天，应该能恢复正常。 行，我马上过去。 孟昭说着，拉过陆时琛的手腕就往外走。走了几步之后，他又松开了陆时琛的手腕。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